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我猜啊，你最近应该无论如何都听说过 Mana 咖啡的事情，对不对？你可能看了很多视频，也有很多分析，就说到这个顾客跟 Mana 咖啡的员工如何争执甚至打斗啊，也有很多你看了之后也肯定会有很多的情绪。片子里面的那些我们看的那些短视频里的人物，无论是客人还是员工，都出现了一些情绪的情况，我们看的人也很容易会连带起各种各样的情绪，比如说各种的同情共感。也许有些人会同情挨揍的顾客，有些人会同情挨揍的店家，也就是那些服务人员。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还是老办法，根据这个时间线索，重新把整个事情简单的先讲一遍。基本上是这样的，是根据一个视频，是6月17号的时候啊，有某一个机场里面的 Mana 咖啡的一位客人点单，然后点单之后呢，他就发现啊，他要的这个咖啡啊居然要10分钟，他等了7-8分钟了，那么都还没拿到，这怎么回事呢？然后这个店呢，就像很多 Mana 咖啡店一样，就是一个很小的店面，然后里面只有一位员工，然后这位员工呢一边在做着手冲咖啡，然后一边回应他，就说其实我们现在还要排队，您这杯咖啡呢应该是有10分钟之内就会完成，你放心。然后但是这个客人大概要赶飞机，觉得无论如何都来不及，然后结果呢双方就开始争执，那么有点都脾气起来要争吵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视频里面看到当时这位店员呢仍然试图用一个最基本最标准的我们都接触过的这种零售店的服务人员的一个话术，虽然他的语气已经听得出不耐烦，但是他仍然说，那很抱歉，很不好意思，这位客人，我给您安排退单怎么样。那么然后这个客人明显还是不满，那到底你要退单还不退单呢？如果赶时间我真的做不来，那你就退单吧。但他也不是，他说你还要给我做，但是要加快做。那怎么个加快做法呢？那么最后这个就拿起手机拍照这个店员，然后说要投诉他。那这个店员就十分不满，说我有我的肖像权，你凭什么拍我的照？你投诉就投诉，你凭什么拍照？然后最后呢终于开始动手，这个店员冲出他的柜台到了店外去推撞这个客人，然后这个从推撞慢慢就变成斗殴，基本上是这个客人挨揍的情况比较多，我们看到情况是这样啊。好，真是说巧不巧，就在同一天又有另一个监控视频传了出来，这个视频是从这个店面的屋顶位置吧，这个天花板位置拍到的，就是有这么一个 Mana 咖啡店呢，它里面有两个店员，那么正在跟一个客人在沟通，也是催单的问题，一样还是催促，这个客人觉得等得不耐烦了，要求退单，然后又要投诉，最后终于闹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其中一位店员呢有点情绪失控，就把这个咖啡粉啊，杯子里的咖啡粉直接泼洒到了这位客人的身上。好，结果到了这个时候呢，这一天6月20号呢， Mana 的工作人员啊就已经立刻接到外界的查询，一些媒体的查询，然后呢他就回复，那么6月20号其实已经是隔了两天了啊。那么然后他就说到，总部呢其实是前一晚才得知消息，一定会严肃处理。后面看到很多媒体报道啊，那一个像客人，也就是说我刚才说的第二个视频里面看到那位店员像客人撒咖啡粉的那一位，他已经被公司炒鱿鱼了。好，那么第一个视频里面那个男店员跟那位女客人发生肢体冲突的又怎么办呢？那这个店员被要求呢要退还这个顾客，他要因为这个顾客要求要赔偿1000块，然后要向他道歉，然后这个店员呢 就必须要这么做。可是据说，据报道啊，这位店员非常不满公司的这个要求，然后立刻辞职。也就是说，我不会赔那1000块，也不会跟那个我觉得刁难了我的客人道歉，我干脆辞职吧。好，接着到了6月21号啊，曼娜呢发了一个声明，那这个声明呢，是一个公开的，在公共媒体上面发布的。那上面这么讲，我照念一次：感谢大家的监督，对公司近日发生咖啡师伙伴与顾客冲突事件，我们深表歉意。了解到相关情况后，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向顾客致歉，也对当事咖啡师伙伴进行了安抚。本次事件违反了 Mana 服务的初衷，我们会认真吸取教训，公司管理层深刻意识到自身的不足，我们会重新审视自身，积极整改和调整。第一，我们要做到是什么呢？他们这么讲，要加强对公司全体员工的培训与教育，提升职业素养和服务意识。第二，优化门店运营安排，尽可能减少顾客等待时间，提升顾客满意度。第三，加强对咖啡师伙伴的日常关心，畅通咖啡师伙伴的关怀通道，提升咖啡师伙伴的工作舒适度，关注咖啡师伙伴的健康。好，那么这就是他声明的全部。但是这个声明出来呢之后呢，仍然有许多网友是不依不饶，觉得 Mana 做的还不够，那么觉得 Mana 有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第三桩 Mana 的店员跟客人争执的事件。这一回呢，就是在争执之后，那个客人直接冲入了人家这个店家啊，做咖啡的店里面不是有柜台嘛，然后里面就是他们做咖啡的咖啡吧，他直接冲了进去，去殴打那个店员，那个店员最后已经被打到摔在地上了。那么这个客人仍然火气未消，上去之后是又踢又拳打。好，那么这个时候啊，整个事件啊就已经火爆起来了，迅速传遍全网，几天过去到现在都仍然是大家讨论的话题。那么大家讨论这种公共事件啊，都会有各种的倾向，有情绪的带动。那么这个倾向呢，如果是放在以往的话，很多人就会觉得这都是 Mana 的员工的错啊，你一个服务人员怎么能够一言不合就冲出去揍客人呢？然后另外，你怎么能够把咖啡粉撒到客人的身上呢？难道你没听说过顾客是上帝，消费者是上帝这句话吗？只有第三个那个事件，就是那个客人冲进去打员工这个事情呢，我们过去可能会觉得啊，那个客人太暴了，这么做是不对的。但是这一回，我目前看到的大部分的网友啊，那么当然我这个采样是有偏差啊，我看到的不一定是全部。当然，而且另外在网上对这件事情最积极发言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年龄层，可能也会反映出一些不同的情况。但是至少在我见到的范围内，我发现好像大部分朋友们都是比较同情 Mana 的这些员工。如果你同情 Mana 这些员工的话，那么接下来你要指出这个事件的责任方的时候，就大概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那些客人的问题，觉得那些客人太刁难人了。那么第二个方向当然就是要指向这里面一个有名有姓树立在这里可以被你分析被你指责的一个对象，那就是 Mana 这个咖啡店本身了。那么说到 Mana 咖啡店啊，这家店也蛮有意思的，就不妨可以简单讲一下它的一个背景啊。这个店啊，其实是他的创办人韩玉龙，我想这几天你大概也听说过了。他跟他的夫人呢陆建霞呢，这两人呢共同开办的这家咖啡店。那么一开始啊，韩玉龙呢刚刚工作的时候啊是一位摄影师，后面呢就迷上了喝咖啡，然后再来呢就开始学习关于咖啡的各种知识，然后2012年的时候就在他的老家江苏南通开了一家咖啡店。那么当时开了这家咖啡店之后呢， 就慢慢的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和经验以及技巧，累积出了一些心得。那到了2015年的时候呢，就跟他的夫人一起去了上海，在静安区的那边有一个时装店门口的一个小橱窗，大概2平米都不到的地方呢，就开始经营起了 Mana 咖啡了。而 Mana 这个咖啡店为什么叫做 Mana 呢？蛮有意思的。其实是这样的，我见过他的访问啊，他说呢，是因为他看到一部电影，我们中文叫什么 Kingsman 是不是王牌的特工啊？我们翻译成那部英国电影啊，那么描述英国绅士特务的那么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里面呢，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啊，我想你可能也听过，叫做 Manners make it man。 很多人大家都记得这句话，我们中文好像翻译成是礼貌造就一个男人。那这个男人指的是一个 gentleman， 一个绅士型的那种男人，是你的行为举止、你的礼仪、你的状态共同造就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大概有这样的意思啊。Manners make man。 那这句话呢，其实不是这一部电影原创，而是一个早已有之的，如果你平常看英文书或者看英文节目，应该早就听过这句话，这是句老话了。他这句话呢，首先你要注意啊，他其实不是 manner makes man， 而是 manners make it man。那这个里面最有趣的就是两点。第一，这个 manners 它是 s 是复数，而不是 manner， 不是单数啊。第二，就是这个 make it 这个字呢，我们今天一般人就算学英语都不一定能够很清楚这个字。它的拼法啊是 makeith， 所以念的时候呢就是念成 make it。它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一个以前的英语，老英语，那么就相当于现代英语里面的 makes mixed。 所以呢，你如果用比较现代的英语，有人会把它说这句话讲成是 manner makes man， 也没什么不对。好，那这个 manners make it man 这句话呢，其实是来自一个14世纪的时候的英国的一个教区的主教，以及整个英国王室的大法官呢，他们叫 chancellor。 这句话呢，真正的准确来源已经不可考，但是是以他闻名的。那这个大法官呢，叫做威克姆的威廉，也就是他名字叫威廉，是在威克姆这个地方的那个威廉。那这个人如果说今天跟我们还有什么一点点小小的关系的话，主要就是因为他是著名的牛津大学的新学院的创办人。新学院啊，也就 New College， 这个名字常常惹人误会，以为他真的是牛津大学新办的一个学院，其实这是一个牛津大学最古老的学院之一了，就是这个威克姆的威廉创办的。好，说回这句话，这句话呢可以说是他的一个 motto， 也就是他的一个做人的格言。那么有意思的地方是，他还把这个格言呢放在了自己的衣服上穿的那个那些以前的欧洲那些贵族世家都不都是有自己家族的文章吗？那个文饰吗？那个章徽章吗？他在那个文章上都加上了这句话。哎，我讲了太久了，说回来这个办这个 manner， 所以他就在这部电影里面又看到这句话得到灵感。那么所以呢，你想想看也挺讽刺的啊，就是 manner 咖啡店之所以叫 manner， 就是因为他的创始人韩玉龙看了 Kingsman 这部电影，然后对 manners make it man 这句话特别呢印象深刻，觉得好，那意思是不是这个咖啡店应该特别讲究礼貌，那么大家都很有 manner， 无论是里面的服务人员，还是去那享用咖啡或者买咖啡走的这些客人，都应该特别注重自己的 manner， 而不要那么容易失控，那么暴躁，那么容易去用言语伤害人呢？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也不尽然。为什么呢？因为韩玉龙啊， 他也在采访里面说，他之所以把这个咖啡店取名叫做 Manner， 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希望啊，喝咖啡在中国也能够成为一种很寻常的习惯，而不是一个特别高尚的小资的休闲的那种消费场合。就跟他在西方一些地方看到的一样，就是喝咖啡，好一点点的咖啡其实也都可以很寻常，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习惯的一部分。而 manner 这个英文字，除了我们平常熟悉的礼貌之外，其实也都包含着某种习惯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他是希望透过他这个咖啡店，让喝好咖啡成为中国人的习惯。那说到这啊，就要讲到他一开始创办2015年的时候那个小店面的背后的一个心态、一个想法，那是什么呢？就当时呢，他们就觉得他们想做什么样的咖啡店，他们就发现中国好一点点的咖啡店，你不要算那些全自动机做的咖啡店，像星巴克、瑞幸这些我们熟悉的咖啡店，他觉得呢，中国呢好一点点的咖啡店，比如说认真一点的用意式咖啡浓缩咖啡 espresso 做基底的咖啡也好，或者是手冲也好，他都觉得价钱呢有点太高了，不合理。那这个判断是怎么来的呢？是这样的，他认为呢，中国整体的收入水平啊还不是太高。那么在我们整体收入水平平均不是那么高的情况下，一杯手冲动辄30-40块或者20多块，他都觉得不太对。有没有可能再把这个价格压低呢？好让普通中国人都能够把喝一杯手冲或者好一点的意式咖啡变成一种生活习惯呢？那你不得不承认啊，有这样的想法啊，当然是不错的，这也是个挺有理想的事儿。那么而他本人呢，也确实是深爱咖啡，于是呢，他自己做过小店，然后也在别人的店里面做过咖啡师，所以他又主张呢，他店里面这些我们叫店员的人不叫店员，而叫什么呢？叫咖啡师。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我读给你听的那一段 Manner 的公开回应里面，在提到他的员工的时候用了什么名字呢？他不是说服务人员，而是说咖啡师伙伴。这一点啊，就是 Manner 咖啡在一开始的时候的定位就显现出一个分别。也就是说呢，他跟我们刚才讲的星巴克、瑞幸这些不一样的地方是，他认为那些星巴克当然里面也有比较厉害的咖啡师，另外给你做价钱更高的咖啡，对不对？但是呢，他跟这些基本上这些大型连锁咖啡店还是不一样，他们希望自己做更高品质的咖啡，然后制作这些高品质咖啡的人呢，当然他就不是一般的店员，而是一个 barista， 是个咖啡师。而这些咖啡师呢，韩玉龙我记得以前看他访问，他就说他希望这些咖啡师是有个性的，有自己的想法的。那么然后这个行业呢，因为做咖啡这个行业，他觉得啊，咖啡店应该是有感情的，要跟客人能交流的。比如说我在一个社区开一家小店，那应该让这个社区的人呢都觉得来这里喝咖啡是很习惯，来这里买咖啡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生活方式，然后跟这个店员呢，也就是这个咖啡师呢，是常常有所交流，互相熟悉，他觉得这才是他心目中的manner 该走的方向。你听到这，你会不会觉得，哎，那初衷如此，为什么后面会变成这个样子呢？那就要说到这家店后面的迅速扩充了。那么他们2015年成立之后啊，没多久就拿到了一个初步的一笔融资。那这个经费，因为他们第一年呢，他们的这个小店的营业额就相当不错，就已经达到每个月的利润是有10万。那么后面呢，得到融资之后，他们就开了3个分店。一开始这个分店开的速度不是很快，但是逐步的几轮资金下来，因为你融了第一笔资，你想想看，那你的资金当然是希望你这个公司的价值更加上升，然后呢，他也许等到一个好的时机，这个天使轮的这一轮资金就可以退出，卖个好价钱了，对不对？于是就进入了一个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来非常常见的一个资本滚轮的游戏， 就一轮一轮的融资，估值越来越高，然后它自然也就要增加它的营业率，增加它的利润，以及扩大它的店面范围。我们知道在中国做这种咖啡，做这种餐饮啊，很多时候扩张店面，尽量占领市场，就是大家觉得唯一不二的黄金大道。那么后面 Manna 也一样走上了这样一条路。那 Manna 扩张的速度有多快呢？我记得他最高的记录啊，是一个月之内啊，一个多月之内就在全国不同地区开了200家分店。而且你要注意啊，他的开店的模分店的模式是不接受加盟，而是要自己直接去开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这个一个月开200多家店，那这个速度就更加惊人了。而且他们集团是明确指出，今年的目标呢是要开到2000家，这是不是很夸张？那么随着他的规模不断的扩大，那么自然这夫妇俩他们的身家啊，如果按照这个估值计算的话，也就是水涨船高。目前呢，我见到有人估算他们呢是达到了72亿，那也就从当初一个南通小咖啡店的小老板，然后2015年在上海驻扎下来，然后开个2平米的小店，到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那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啊，他能够开店开得这么快，那么他们的估值能够上升的那么多，那么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要知道啊，其实随着经济的下滑啊，大家的消费力的下降，那么最近这一两年咖啡店这件事情，尤其连锁咖啡店这件事情是内卷的相当厉害。那么不止我们中国是这样，其实全世界也都差不多，只不过在其他一些地方，比如说欧洲和美国，咖啡店之所以不好做的其中一个理由是能源价格的暴涨。那么你知道做一个咖啡店的能源消耗是相当大的，那么因此就挤压了他们的利润空间。而在我们国内呢，则是市场大环境的变化。所以你最近有没有注意到过去一年来啊，像瑞幸啊、库迪啊这些咖啡店都在降价，降到了一个一杯咖啡是9.9块的一个地步。而星巴克呢，则说自己是不降价的，但是其实也做了一些手段啊，变相的降价了。那么所以很多人就开玩笑说，现在看来啊，在这样的连锁咖啡店喝咖啡，一杯9.9是个很标准的一件事情了。那么就在这么困难的一个情况下，哦，我还没说完，别的国内还有别的困难的地方。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我把它找了出来，是去年的一篇文章，那么叫做一杯咖啡里有多少房租。我是在一个公众号，好像叫爱范儿公众号上面看到。那么我找回这篇文章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啊，讲的是去年的情况。他说一般来说，餐饮店的毛利率最高是到60%。按照华金产业研究院在2020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带简餐的单店咖啡馆的毛利率在37%-42%之间，而在剩下来的58%-63%的经营成本里面呢，约有20%左右是直接房租成本，也就是你开一个店面，这个店铺的租金，然后还有20%左右是你的人工成本，剩下的20%才是材料成本。如果按照一般的经营成本分析，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我们一杯咖啡里面约有20%是房租成本。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如果你将上海，因为刚刚讲的情况主要在上海啊，因为上海的房租也特别高，上海的咖啡店也开得特别多特别密集，也是目前为止仍然是 Manna 的大本营啊。然后这个作者接着就说，如果你将上海与下级县市的咖啡成本做比较的时候，除了房租成本会大幅下降，人工成本也会大幅下降。那么为什么你能在县城招到1500元的服务员，在上海就至少5000元才能招到咖啡师呢？因为员工也要衣食住行，其中占大头的仍然是住，也就是说你在上海开店，你请咖啡师，这个咖啡师那当然就住在上海咯。 那这个住在上海的咖啡师他也得活呀、啊、那他在付出的生活成本里面最高的其实也仍然是住。不过这一点啊，说实话在楼市接连下滑的今天会是怎么样发展下去我们还不是太清楚。但是我刚才描述的就是一个做咖啡店这门生意不一定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容易。房租是一回事，不断下滑的你的客户的消费力那就是更大的一件事。在这双重挤压之下， Mana 怎么样做到高速扩张呢？那么正好呢就看到了一个统计啊，叫做有数 Data Vision 他们做的一个统计，他们比较四家不同的咖啡店啊，一个是 Mana， 一个是瑞幸，一个星巴克，还有 Teams 中国。然后比较这四家店呢，就发现呢 Mana 每家门店的初始投资都不高，那么只要30万元。也就是说呢，同样是开店啊， Mana 开一家店的成本本身就已经比别人低了，那这真是找空间找位置很有道，很有办法，那这点必须佩服。然后呢它的成本控制做的是特别好，除了这个开店的一开始开业那个成本低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对人力成本的挤缩。那这个人力成本是怎么样的挤缩法呢？我想这些天你可能都听说过了啊。那么他们的这些咖啡师啊，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是在一个日营业额只有5000元，也就是说你一个咖啡店 Mana 咖啡店，你这个小店每天最多你卖咖啡只能达到5000营业额的话，那这个咖啡店他们就只派一个人过来。那这个咖啡师你想看，我们刚才讲啊，他们要请咖啡师是有个性的，那这个很有个性，很有自己的烹调技巧，很懂行，因为他们要做精品咖啡啊，他们用就算意式咖啡它的机器不像星巴克那些全自动，它是半自动啊，然后还要做手冲啊，那这么一个人管一家店，你可想而知他还要负责什么。那当然就清洗啊，打包啊，收拾这家店啊，收费啊，各方面全在他身上。那么如果真的是以每天营业5000来算的话啊，那很多他的员工就表示他们起码啊要做9到10小时，就算按照法律规定是每天8小时的工作好了，那差不多8小时他要做250杯的产值出来，平均呢是3分钟要做一杯咖啡。那由于有这么大的量要做，而且还只有他一个人，那么因此他们很，我们现在看到网上一些图片啊也挺惨啊，就看到这些咖啡师他要上个洗手间呢，他会挂一个牌在那个收银机旁边，就让要来点咖啡的客人看到，哦，这个咖啡师也是人，他跟你我一样也要去洗手间的。让他去洗手间呢，旁边还挂个钟在那个告示牌上，挂个小倒计时器，这个计时器开了倒计时，那么就表示你还要等多久这个咖啡师能回来呢？那么据说一般呢，这个计时器是算10分钟，也就不论你是去大的还是小的，你都是至少10分钟之内要回来。那么再来呢，还有人发现啊，原来整个 Mana 这接近1000多家快2000的店面里面，真正实缴五险一金的咖啡师竟然只有1225人，每家店还不到分配不到一个人。好，那现在问题来了，那我们看到 Mana 的那么多咖啡师，那他们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怎么会没有五险一金呢？那么这里面是不是有一大半都是没有缴五险一金的呢？那这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兼职员工，或者用我们现在官方的讲法，这叫做灵活就业，这是灵活就业的员工。好，现在我们回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在哪？你想想看啊，这个咖啡店经营到现在规模越来越大，然后利润也相当，看他过去2-3年的年报利润也相当不错，算是相当不错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做到的办法之一就是要成本压得够低，而成本压得够低主要就是压在这些人力上面。但是你回想起来啊，这不是很矛盾吗？ 因为一开头你是要这些咖啡师是咖啡师而不是店员，希望他们有个性，希望这个店营造一种温暖的跟客人交流的咖啡文化。而一个店员一个咖啡师忙成这个样子，还要扫地还要洗杯子，他怎么样好好的做一个咖啡师该做的工作？当然我在国外也见过，甚至国内有很多小地方也就一个一人店，他也是个咖啡师，什么都自己搞定，但问题是他背后没有这个要求，要求他要达到多少的产量，每天营业额要达到多少啊，对不对？那么然后 Manna 就会要求他的员工的出餐的速度要够快，才能够达到他要的那个出餐量，出咖啡的量。那么这基本矛盾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既然要做精品咖啡，但同时又希望你的单量要够大。那么然后 Manna 咖啡现在价钱也不断往下调，也逐步在逼近瑞幸跟星巴克的水平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的客人当然就会很满意，就像这个韩玉龙一开始的一个愿望，希望客人们都能够享受更廉价的咖啡，把喝好咖啡当成习惯。那你想想看，你曼娜咖啡的客人那应该很爽了，我用一个接近星巴克的价钱能在这里喝到一杯手冲，然后我还会带着对星巴克跟瑞幸的期待来要求你曼娜出一杯咖啡给我，哪怕是手冲都应该是两三分钟之内完成的事情，而不是动不动就七分钟甚至十分钟。那么这些员工呢就变成又要当咖啡师，然后还要出餐量够高，还要够快，然后还要做牛做马，每个月呢他的月薪呢平均是4000到5000，然后工作时间忙起来的时候是9到10小时，然后这里面还有起码有一大半以上是灵活就业的兼职员工。说到这里你大概就能够理解这是怎么回事了吧。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啊， Manna 的这些他们叫做咖啡师伙伴的员工们啊，他们的压力有多大，他们每天面对的是一个怎么样，用他们有些人接受采访说话是个做牛做马一般的生活，那确实是非常痛苦。更痛苦的是什么呢？他在面对这些客人的各种的要求，因为我觉得你从客人角度想啊，客人对他们的想象是你的出餐的速度，出咖啡的速度是应该要像其他连锁咖啡店一样快，这种预期有些人会觉得是错的，那是因为你不应该要求一个精品咖啡店出一杯咖啡的速度比得上一些比较廉价的大众的连锁店。但事实上由于 Manna 越来越像那些没有个性的没有人情味的连锁大众店，所以大家来买这个咖啡，而且你的价格也越来越贴近，大家对你的预期就会变成是那样。你从客人角度来讲的话，他觉得我等个7-8分钟就要拿到杯咖啡似乎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又像 Manna 这样他每家店的店员人数是尽量的少，那么当然这些客人要等单的时间也就更加长，他们不满似乎也是难以避免，而这种不满就会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事件一样就完全转移到这个店员身上。大部分去喝咖啡的人啊，他不会去想象哦，这些店员好辛苦啊，一个人干这么多事儿，哎呀 Manna 这个咖啡店太剥削了，他不会想这个，他想的就是你现在有个活人在我眼前，我这杯咖啡怎么过了2分钟了都还没给我，我要赶着登机，你赶紧给我，然后这个情绪就上来。而这些已经累得半死的店员跟咖啡师们当然也会有他们的情绪。我们看到的我刚才说的第一个传出来的6月17号传出来那个视频啊，就是那一位咖啡师在机场工作，然后他呢我刚才不是还强调吗，他面对那个客人的指责说咖啡做得慢他等不及登机的时候，他一开始就算已经很不高兴，他仍然强调好的，真是很不好意思，那让您久等了，那这样的话如果等不及的话我们安排帮您退单怎么样，他还会这么讲。这段话啊，我们听得出来是一个标准的服务业的话术，而在 Manna 里面大概也是这么指导他们的咖啡师， 如果面对客人的投诉或不满，比如说等得太久了，那你就要这么回答，让您久等了，很不好意思，那我现在能不能给您直接退单呢？我们日常都见过很多这种场面，我们也都遭遇过，对不对？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咖啡师其实是已经很不开心，很不高兴，但是这个话，这种看起来很客气的话，他是需要把它完成的，因为这是公司对他的预期，也是客人对他的预期。客人觉得我既然来花了钱，我就要享受一个服务，我对你的预期也是如此。说到这，就要提起一个老生常谈的社会学概念了，那就是可能你最近这两天看一些人谈这件事的时候，你也会听过，就是情绪劳动 emotional labor 这个概念啊。其实我在十几年前谈饮食，我还在写饮食专栏的时候啊，我记得我就写过一些文章，用这个概念来讲餐饮服务业员工的一个情况。那我在这里呢再重复一次吧，因为我不能假设你看过我写的所有的东西，对不对？哪有人能这么假设呢？那我要说一下，这个概念是来自一个很特别的一位很厉害的一个社会学家。这个社会学家呢叫做霍赫希尔德 Ali Russell Hochschild。 那么他呢是目前是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社会学系的退休的教授，1940年生的嘛，那现在还能不退休吗？但即便年纪这么大，他其实仍然是退而不休，继续做研究，而且是站在第一线研究最重要的当下大家最关心的一些话题。比如说有一本书前些年在国内翻译出来，也很多人去讨论的，叫做故土的陌生人，那是他大概十年前出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呢谈的是美国的茶党啊 Tea Party。 那么这个名词今天大概你已经觉得很陌生了。 Tea Party 指的是美国的南方，大概是南方的州份，有这么一群人呢，他们构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共和党右翼的核心群众。今天我们看到的共和党的右转，特朗普的出现，都跟当初 Tea Party 茶党的出现有关。请注意，这个 Tea Party 不是美国独立战争时候那个之前那个独立运动的 Tea Party， 而是一个新概念的 Tea Party。那么这本书就去探讨这些人到底在想什么。那么另外我知道他最近还在做一本新书，写一本新书啊，还没出来，80多岁啊，老太太。那这个新书谈的是什么呢？就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对于美国的想象，以他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来说明为什么要支持特朗普，以及去解释他们面对的困境。那么你这么听的话，你大概觉得啊，那这是一个很多今天国内中文会骂的白左学者，对不对？你千万别这么简单的来判断人家。他是一个对他采访的这些对象，研究的这些对象，虽然他觉得这些基本立场他不能同意，但是他是对他们充满了同理心跟同情心的。哎呀，我又扯远了。好，说回这个霍克希尔德，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emotional labor 情绪劳动，就是他在1983年的时候有一本很重要的名著，叫做 The Managed Heart， 被管理的心啊，被管理的心，好像有中文翻译这本书，但中文翻译是什么我现在想不起来啊。 The Managed Heart 有个副标题叫做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那这个副标题你一听就懂了，指的是什么呢？他要说他这本书研究是被管理的心，副标题就是人类情感的商业化。哇哦，这好有意思啊！人类情感怎么会被商业化呢？情感不是我们与生俱来，我们人之为人不可或缺的一个其中最重要的构建吗？怎么这个东西怎么能够被拿出去商业化去买卖呢？他的答案是，其实是可以的，甚至我们每天都在出卖我们的情感。我们怎么个卖法呢？那就透过我们的情绪劳动。好，要解释这个情绪劳动概念之前，先来讲一个他更早提出来的一个观念，那就1979年的时候提出一个观念叫情绪规则。那情绪规则这个概念啊， 基本上呢是他原创，但是背后也有原有本，就来自于社会学里面的其中一个领域，叫情绪社会学或者叫情感社会学，是早在社会学的创基奠基人韦伯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的一个一种倾向。简单的讲，什么叫情绪社会学？就是认为啊，我们人类很多我们以为天然而然的普世皆然的情感，以及这些情感的表达方式，哪些情感被认为是好，哪些情感被认为是不好，哪些情感应该透过某种特别的渠道表达，而当你不用这种渠道表达或者过度表达的时候就被认为是个问题呢？这一切其实都是在社会之中被塑造出来的，或者说至少有份被社会去形塑的。这么讲好像很抽象，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霍赫希尔德自己举过的例子，他就说到啊，比如说像在他调查大溪地，就太平洋上面那个岛国，大溪地当地人他们的语言里面啊，他发现无论是悲伤还是嫉妒还是忧郁，这些不好的情绪在大溪地的语言里面都统称为病，就是一种病的概念。那这个跟情感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你这个文化里面呢，你用语，我们从你的用的语言能够看到很多在别的文化里面会分开的情感，在你那都被理解为一种疾病。你有病你要怎么办？那你就要治疗，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你如果有了嫉妒的他人的妒忌他人的情感，你有一点悲伤，有一点忧郁，这都是一种需要妥善治疗复原的一种疾病。那么这个时候这些情感就被归类起来了，而且有了一个社会上对他的一个恰当处理的管道，而且也都有了社会上给他的一个定位，那就是这些东西看来都挺负面。但是问题是你可能会说，诶，难道悲伤不是负面的事儿吗？你别忘了，在有些文化里面，适度的悲伤，恰当的悲伤并不一定被认为是种不好的非得去除不可的事情，比如说家人的问题啊，去世啊等等，那你朋友去世这个你能不悲伤吗？但是在大溪地这里呢，它当然也是很自然的，然而大家很强调对它的迅速恢复。那么再来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讲我们情感什么也是跟你的社会位置相关的。比方说我们通常会预期一个在社会当中处于比较低下阶层或者低下位置，或者甚至是最凄惨的最底层的人，他恰当表现出来的情感应该是什么样呢？那应该就是极度的痛苦，然后他的情感的表达方式应该是很卑微的，很让人悲悯的。那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现有一个人，我们觉得他已经活到社会最底层了，而他对着我们这些在他之上的人没有表现出一种应有的卑下的态度，没有表现出一种期待我们救援他，期待我们同情他，怜悯他的态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点不舒服，或者觉得不对劲，因为你为什么没有表现出你相应的这个社会身份的某种的情感呢？那么大致上讲啊，情感社会学是会研究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的。好，然后情绪规则就是这些情感社会学里面再进一步细化，就是说我们人类对于怎么样表达情感是循着一定规则，我们有哪些情感是被认可的，是被认为是好的，哪些情感被认为是不好的，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根据一定的规则来判定的。好，他就基于这套情感社会学以及他自己创造的情感情绪规则这个讲法，他再深化一点，在1983年终于在 The Managed Heart 这本书里面提出了情绪劳动的概念。那到底什么叫做情绪劳动呢？ Emotional Labor 呢？他当年1980年代的时候，他这个研究啊是以空中的乘务员，也就空中先生空中小姐啊，空中乘务员客舱服务员开始做调查的。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啊，我们坐这个飞机的话， 你对一个空乘员的理解，觉得他工作该是怎么样的工作呢？那他的工作当然首先就是要确保乘客的安全了，要告诉我们安全带怎么绑好，要检查我们安全带怎么样，小桌板有没有收起来啊，脚踏有没有收起来啊，座椅有没有拉直啊，不要平躺啊，不要往后倾斜啊，尤其起飞降落的时候，告诉我们逃生安全通道在哪，这是他最本分的工作。然后呢，他要给我们端餐饮啊，凉的时候给我们上毛毯啊，飞机长途的时候呢，还要随时等待我们客人的种种的召唤，满足我们种种需要。这就是一个空中乘务员的工作，对不对？我们都觉得请空乘员呢，就是给他钱干这个的。但是霍赫希尔德指出，其实不只是这样，我们同时还预期啊，一个空中乘务人员呢，他要满脸笑容，他要非常的冷静镇定，同时呢又要能够安抚客人，当遇到乱流遇到气流，他不能自己慌忙，他又反过来安抚我们，他让我们觉得可以依靠。而且我们都会，比如说在亚洲地区，有些时候我们会期待空中乘务人员要特别的温柔啊，你要特别有笑脸啊，你应该任何时候保持好心情啊。比如说我跟你说话，请你帮忙干件事，你不能够板这个脸啊，你该笑出来才对啊。比如说我叫你给我拿个杯子过来，给我装杯咖啡，哎呀，这个咖啡我觉得倒的不够满，再给我来一杯，然后后面我喝了我还要第三杯，每一分钟叫一杯，我都觉得你该蛮盈盈笑意的向我走过来，绝不对我 say no， 对不对？好，这种情况下，这个空乘员他实际上的工作范围就包括了他要表现出的这种情感状态，这也是他的工作要求之一，也是他的公司也好，我们乘客也好，对他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看，一个人去打工，成为一个空中客舱的服务人员，那这时候他不就是把自己的某种情绪商业化了吗？也就是说，无论怎么样，他都要装出一副心满意足，然后任何情况下面对再无理的客人都要有温柔的笑容出来，然后去压抑他自己本来就有的强烈的不满跟愤怒。那么这不就是一种我们人类情绪的商业化吗？再来呢，他还指出啊，他用了一个我们可以借用影响他很大的一位社会学理论的宗师啊，叫做 Irving Goffman， 就戈夫曼的讲法。因为戈夫曼呢，在社会学理论史上最有名的就是提出一套中文翻译叫做拟剧论的一套模式。拟是模拟的拟啊，剧是戏剧的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人类社会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剧场，我们每一个人呢，就像莎士比亚那句名言，在舞台上面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然后这个角色呢，就是我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怎么样才扮演的好呢，则是社会规则决定以及他人预期决定的。那么如果套用这套用表演来看人类行为和社会的方式来理解刚才讲的情绪劳动的话，我们还可以区分中把这个比如说空中服务人员也好，餐饮服务人员也好，凡是跟服务业有关的大概都可以说是情绪劳动，都是情绪劳动的工作者。因为就像Mana咖啡的这个店员，这个咖啡师，我不只期待他给我做咖啡，我还期待他态度特别好，特别友善，无论我怎么发飙他都还要笑着脸对我，不能够撒咖啡粉在我身上，更不能出来揍我。 OK， 我们会期待这个。那么当他这个情绪的表演跟控制啊，因为你想想看，这个他肯定要装嘛，明明已经很生气还要笑，这不就是个演出吗？这种演出呢叫做表层演出，也就是说他的内心啊其实已经极不耐烦。这个空中服务员呢已经飞了好几趟航班下来，非常疲倦，但他仍然要表现出情绪饱满的状态，这是一种表层演出，也就是他内心跟他的表面的那个展现出来的情感状态是有矛盾的。但是还有一种叫深层演出。什么叫深层演出呢？就是他打从心底已经完全认同了他该表演的这个状态， 他是打从心底就是爱上了服务客人，无论这个客人多么难搞，无论这个客人多么不讲理，他都要用诚心诚意的方式来款待你，要用把完全要放在你的角度来理解你的情绪表现，把他的同情心放到最大为止，这时候他就终于表里合一，不矛盾了，他就不会不开心了，他就对自己的工作十分满意了。当达到这个程度，有的学者就会说，那这个人啊，就真是完全异化了。嗯，就像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所以也有许多学者会认为，霍赫希尔德的这套情绪劳动，在某个程度上是奠基于马克思的异化这个概念的。也就是说，他讲的是一个人啊，一个打工人啊，能够异化到什么程度？非常疲倦，仍然要带着笑容上班；非常不高兴，甚至是家里面出了事儿，他仍然要表现出没有问题的状态一样，甚至要达到一个连内心都要消除，至少在工作之中消除会让自己不快的一切感受。这真是一个极度深沉的内化，对不对？好，我们现在现实工作中啊，其实你回想一下，我们每天都在跟这些情绪劳动者打交道，你叫个滴滴，这个开车的司机某程度也在做情绪劳动，我们去个餐厅吃饭，我比如说我老住酒店，酒店的一切的员工也好，周边跟你打交道这些人其实都是在情绪劳动，甚至我们可以说表面上不是服务业的很多行业，一般白领工作其实一样也有情绪劳动，因为你在公司里面搞好人际关系，你对着上司不合理的要求，但是你面对着他的时候仍然是一副卑微的顺从的样子，你跟同事相处，为了要维持一个和谐的办公环境，你对这个同事再不满意，你也不能够表露出来。我们是不是每个人每天在打工之余、上班之余，同时也都在剥夺我们真实的情感，压抑我们真实的感受，出卖我们心灵的情绪的这一部分呢？如果是的话，我们就需要好好管理我们的情绪，这就是为 manage heart， 管理你的内心，管制你的内心。好，那么但是问题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啊，我们如果下班之后，你就会觉得特别的疲倦，你就会觉得特别的丧，而且总体而言，你的人是没有办法长期忍受这样的一个割裂的状态。你要么就变得让自己就像我刚才讲的，全心投入了这个工作对你的情感要求，忘了你自己本来是什么样子；要不然的话呢，就是压抑自己，然后到最后你就觉得自己越来越受压抑，终于等到有一天也许你会崩溃，除非你要不然就辞职，要不然就放个长假，要不然就在下班之后呢，带着拖着疲倦的身躯，带着极不满意的情绪，找别的途径来发泄，甚至是找别的人来发泄你的激动的这种情感。那么如果是在工作之中高强度的劳动，加上高强度的情绪劳动来压抑你的时候，最后会怎么样呢？也许就是我们看到的曼纳咖啡店这次遇到那些员工的事情了。那么然后这呢就让我们想到另一个问题啊，这我们还可以再联系上霍赫希尔德的另一部著作里面提到的一些工作的情况啊，他也是做了很多的调查研究再去讨论，也很有意思的。他有一本书里面呢就叫做亲密生活的外判，或者自我的外判 outsource self， 什么意思呢？这是2012年的书，其实延续了他对情绪劳动的概念，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现代社会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有许多的原来被认为是亲密生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把它外判出去交给其他人来完成。例如说那种网上约会啊，你跟一个声音很好听的一个人遥距的谈恋爱，你买这个消费，买这个服务，就是为了让你有一种心灵上的伙伴的感觉，有人当你的情侣的感觉，明明你觉得这个不是真的， 那那个跟你聊天的人，他是收了你的钱，拿了薪资之后，他要假装是你的情侣跟你来沟通。还有一种也很常见，就是那些阿姨，比如在你家照顾你，帮你家打扫啊，或者如果你家够有钱，他直接住进你家的话，帮你照顾一家老小。那么其实这种工作也是一种你的亲密生活的外派，因为在过去我们会认为照顾小孩啊，或者照顾家人呢，这是我们每个人该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现在把这些工作交给外面的人来办。当发生在现代世界，比如说各个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相当大的时候，则会出现跨国的这种情绪工作或者私人私密生活的外派工作。用我们在香港最熟悉的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家里面，很多香港家里面中产阶级会请外佣过来，以前最多是菲律宾、泰国，那么现在更多的是印尼的这些佣工。这些工人你想想看他们工作情况啊，他可能在自己的老家是有婚姻的、有小孩的，然而他长期不能够亲身照顾他的小孩，跟家人呢是分处两地，然后要跑到一个很陌生的语言环境之下，住进一个陌生人的家里面，满足这家人各个家庭都还不一样对他的种种的期盼、种种的要求。然后如果你家有小孩的话，他要负责像奶妈一样、像妈妈一样去照顾你的小孩。然后有一些调查显示，就是到最后啊，这些外籍佣工对这些他们来照顾的这些雇主的家庭的小孩的爱跟亲密感还深刻过他自己亲生的小孩。那么这个时候，这就是一种非常终极的情绪劳动了。然后如果他想家，比如说他跟家人沟通通电话或怎么样，他还要小心这个雇主会不会知道了不高兴啊等等这些事情，所以会有大量这种问题出现。那么霍赫希尔德呢也研究这个问题。好，然后我们现在呢说完情绪劳动，讲完曼纳咖啡当例子啊，去看情绪劳动到了一个尽头的时候会把人逼到什么地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那就是关于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消费者的情况下，我们对于我们花了钱该得到什么服务的那个期待是怎么样。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做顾客就是上帝，消费者就是上帝。这句话呢大概是在过去十几二十年的时候在中国流行起来，然后甚至慢慢变成各行各业的金科玉律。如果你像我一样啊，见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场面，你会惊觉中国这四十年来的变化真是太大了。我以前讲过好几回啊，我在80年代末90年代头在大陆第一次搭绿皮车的时候，我很惊讶地看到我跟同学们朋友们坐的那一节车厢，一节车厢与另一节车厢那个门口那挂了一些牌子，那个牌子就写着铁路啊对我们这些乘客的服务承诺。这服务承诺其中一条是什么呢？就列车服务人员不会打骂乘客。你没听错，是真的，要求列车服务人员不能打骂乘客。那么其实不只是做铁道部管理的这些地方啊，我甚至在很多的国营企业，比如说国营百货公司都见过这个牌子，是讲的很清楚，员工呢不能够随意打骂乘客。由于有这个牌子，你大概猜得到在过去就中国完成市场改革，在这个市场改革之前的时候啊，服务人员虽然说是为人民服务，但是打骂乘客的情况或者打骂顾客的情况看来呢还是相当普遍的啊。可是到了现在完全颠倒过来了，现在变成怎么样呢？我有时候觉得是不是应该叫客人不准打骂服务人员才对。说实话这个情况已经有所好转，但是我还是很记得十几年前的时候，我是见过不止一次亲眼见到在餐厅里面客人呢痛骂这个服务人员，然后呢把整杯茶水浇到那个服务人员身上，然后他们对那种服务人员的呵斥不礼貌，包括我过去曾经很不习惯，比如说高喊哎服务员，那么很大一声把这个人叫过来，那种种的态度都让我觉得很不舒服，而且怎么一个人怎么能够这样子对待另一个人呢？这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难受。 但是我必须说，随着时间的过去，到了今天，其实已经比以前要好了，其实已经比以前要好了。这种情况也比以前少见了，至少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以及在一些稍微年轻一点的朋友身上。可是我们仍然时不时会见到一些消费者对服务他的人特别不礼貌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如果变成一个习惯，你带到国外的时候，那就很容易在国外出事。我在国外都遇过很多我们的同胞，一些旅客在外面对待人家的服务人员也采取了大概平常他在国内常用的一个态度，然后终于引致一些言语上的不满甚至冲突，然后回头他就会觉得在外面被人歧视了，因为他觉得在中国平常他也这么干就没有这些问题。那么所以我常常觉得啊，我们今天除了要善待员工之外啊，比如说有很多公司都会讨论要自己的服务人员工作人员要以顾客为上帝，但是我们常常讲这句话，为什么没有人反过来去要求我们每一个人作为客人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对待那些服务我的人呢？我就算不要把一个餐厅的店员当上帝吧，我至少能不能把他当成一个跟我具有一样人格价值的一个平等的人来对待呢？我想这种教育啊是需要普及的，是越来越重要的。但是你看啊，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有个明显的变化，你还记不记得前些年啊，大家对海底捞式的服务是趋之若鹜。那海底捞这么成功，当然有很多法门，但其中我想大家对他留下的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服务，有人形容为变态服务。这个服务说实话真的有时候是可以达到变态的地步。比如说你去海底捞等位置的时候，一开始是等位置有茶水有小点，然后呢慢慢呢就女士在等位置，不如我们服务人员上来帮你美甲，然后男士上来我给你擦皮鞋，然后后面发展到就给你按摩，然后有小朋友的话，小朋友有个专门的游戏间，有人带他，服务员带他去玩游戏，然后再来呢就还有很多的变脸的表演呢，生日的祝福啊，这我们都见识过。到了后面我记得是去年吧，就终于开始推出了洗头服务了。哇天哪，我本来就是去吃个火锅，然后搞到最后头都洗了。我们觉得这样的服务才叫让客人满意，才叫尽心尽意。那么这就是一种真的是客人作为上帝的一个极致的一个表达了。那可见我们中很多别的国家人听说海底捞的案例都觉得很惊人，不是说海底捞还成为了哈佛商学院的一个案例吗？我不知道那个案例他们是怎么研究，研究哪些面向，但是我真的见过国外报道透过海底捞来谈中国怎么看服务业，那就是一种把客人当上帝的一种极致的表现，就在我们中国。那么因此我们中国客人逐渐的也在这种环境下会被养成一种雕刻甚至是雕刻，也就是我们在曼纳咖啡这边这个世界里面看到的那些客人，那些客人你真的可以看到是刁蛮的状态。难怪这回事情出来之后啊，大家好像大部分网民尤其年轻网民是会同情曼纳咖啡店的那些店员，而不满他们的公司，也不满这些客人，甚至是诅咒痛骂他们。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觉得时代真的在变化。前些年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到什么地方接受服务都应该要达到我们最高的理想的标准，尽管现在我们可能还是会这么认为，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觉得我们会同情那些服务人员打工人了，同情那些开车的师傅，同情送外卖的小哥。这一方面固然是我们的文化文明水平在进展，我们的同情心在扩展，但同时还包括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人感同身受了，觉得原来我们大家日子差不多，我在公司上班，我是还是个白领，我也觉得我能够理会这个曼纳咖啡他的这个店员所受到的痛苦，甚至很有可能我自己就是做服务业的，又或者我现在还没进入服务业，但是我觉得我大概再这么下去，我也不想遇到那样的客人来对待我，对不对？也就是说呢，今天的经济下滑啊， 使得我们越来越多人开始感觉到所谓的基层服务人员他的状态是我能理解，或者我应该学着理解，因为我很有可能就是那个状态，或者将要成为那个状态。那么因此在这个时候，大家才会开始喜欢和欣赏像胖东来这样的企业，是不是？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我们对比一下，这是Mana 咖啡的事件。去年的时候不是有个事儿吗？就胖东来因为发生了一个他的员工和他的顾客冲突，然后他们就仔细做了一个调查，还写了一个调查报告，然后发现这个员工受委屈啊，他是直接奖励员工5000块。对比一下就觉得 Mana 咖啡呢真的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指责这个员工，比如说那个跟顾客打架那个男店员罚款，然后要向客人道歉等等。后面当然那个里面也提到 Mana 咖啡的那个第三点，他的声明第三点说到要为他的咖啡师伙伴营造更好的环境，这个也不是说不是真的，但是大家就会说，那你能不能具体点呢？你是加薪吗？你是多点请人吗？那么大家会有这些问题。好，我们再说回胖东来。那么胖东来呢，他们还有一些规定，就比如说就算是顾客权益受损，那么也不能够现场对员工大声呵斥，那么他们是认为这是不对的。然后他的老板于东来有番话，过去一两年也常被很多人转载啊。他说强制员工去过度讨好顾客是不道德的，做经营不只是为了服务顾客，我们是自己喜欢，然后创造品质，然后再呈现给社会。那么这番话说得多好，于是就得到大家共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走到了某种 paradigm shift， 在对客人跟服务人员之间，客人跟店家之间的关系开始走到了某种转折点。那我希望这个转折点能够向着我们人人对每个人都更加友善的方向去走。但是我最后还是要补充，我也不能够说我完全就这么乐观，那就是因为像一开始我讲的这些大型连锁咖啡店他们的竞争情况显示的，因为现在我们整体的经济在下滑，越是经济下滑的时候呢，这些商家就会越卷，因为我们消费者就希望用更便宜的价钱去买到我过去享受的东西，那么我们的预期都会变成这样。那么将来这些公司怎么样能够把单价降低，同时又继续制造利润呢？恐怕这里面的员工呢，还是要接受一些他们可能不想接受、不想承受的事情的。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式的内卷啊！再卷下去，很可能就会向着一个我们不希望它出现的方向走。到时候，我们每个人可能在街上走着，心里面都有一股厌烦，甚至是愤怒跟仇恨的情绪，那就惨了。尤其你晓得啊，最近还有一些事情也很让人忧虑，就是最近不是各地都在查税嘛，那么对很多企业而言呢，就带来了更大的困难。那么当企业很困难的时候，造成的结果会什么呢？要不然就不干了，要继续干的话呢，那只能想办法，那么要补回更多的利润，或者是要从别的地方找回收入。那么这接下来对我们每一个打工人而言都不一定是妙事，不过这就是另一个很复杂的大话题啊。那么也许有机会再聊吧。但是呢，最后我还是想补充说回一句啊，关于曼纳咖啡啊，它的创始人韩玉龙，我刚刚说到他一开始有几个重点的理想，一个理想是希望中国人都能够用更低的价格享受更好的咖啡，然后甚至把这个当成生活习惯。另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希望他的咖啡师啊都是真正的咖啡师，是有个人风格、个人的态度，然后每间店都能够成为一个社区中的一个有文化、有气氛、有温暖的一个地方。但是演变到现在变成我们刚才描述的一个情况，这里呢我们回头讲讲，除了很多人都会明确指出说啊，这一定又是资本的错啊，一轮一轮的融资啊，那他到最后肯定是要向股东交代啊，要向投资他的资金交代啊，只能够不断的扩张营业、压低成本、增加利润，这是肯定的了。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啊，我在想啊，我们真的每个人都需要随时喝一杯手冲咖啡吗？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啊，手冲咖啡它就不应该是便宜成这个样子？以 Mana 咖啡他们的做法，它这个价格你放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你会发现比较人家做手冲咖啡的价格，其实它都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么你可以说我们中国整体收入还不够高，是的，没错。那么当我们整体收入不高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人人都能够用这么便宜的价格来喝一杯这么好的或者特别的咖啡吗？或者稍微特别的咖啡吗？我这么说你可能会觉得很不满，那怎么了？难道我们穷人就没有资格喝手冲咖啡吗？不是，我讲的不是资格的问题，而是一个很现实的市场问题。我们做餐饮行业，如果你这么几轮融资下来，所有你的投资者都希望你做大做强，而每次说到这个市场到底能够容纳多大的事业的时候，大家动不动开口就来14亿人的市场，14亿人的市场有多大？我一直对这种说法是很有保留的。所有的市场其实都只能是细分的市场，没有什么东西除了水之外啊，是14亿人都随时需要去买的。会不会有这么一种可能，手冲咖啡或者比较好的半自动咖啡机做出来咖啡，真正需要它的人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多呢？那么你想想看，现在我们看到这三桩我们看到的关于 Mana Coffee 的这些事件啊，这些顾客很明显带着一种对于普通的连锁咖啡店，比较廉价的咖啡店的期许进来买你的这些咖啡。也就是说，这些人会不会本来就不一定那么需要去喝手冲咖啡呢？而喝手冲咖啡，你的期待难道不应该就包括一个等待的时间在内吗？它本来就应该是有时间的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亮度要放在里面考虑。第二，由于你是手冲咖啡或者半自动咖啡机做的咖啡，因此这个做咖啡的人，这个咖啡师，每个人的手法，每个人做出来的东西都不可能是100%前后一致完全稳定的。那如果一个客人带着喝速溶咖啡或者喝一个随便一个全自动机器做出或者是胶囊咖啡的口味来，他的那个速度感觉来要求你的话，觉得你应该每一杯都一样，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吗？不是一个矛盾的事情吗？当然了，这个再扯下去也是有另外一堆话题了，我们还是就此打住，反正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不如先来回应一下一些朋友给我的留言怎么样。那么我们前两集节目啊，讲到这个我们中国应该怎么样对待外国游客，外国进来投资工作的人。那么你知道这两天有个事儿，就苏州有这么一个人呢，针对日本人在苏州的一个学校，因为苏州过去跟现在不都是有很多日资企业嘛，那他们的家庭搬过来，他们的小孩上学就会期待接受这个还是日本的教育，因为有一天他那孩子长大还是会回日本继续升学继续生活，对不对？好，那么所以我们中国有很多这种外国学校，其实全世界都一样，你到了日本也有美国学校，那么甚至还有朝鲜学校呢，是不是？可是呢，有这么一个人呢，就针对一个这个学校的校巴做一些袭击，结果刺伤了一对母子，然后同时还严重刺伤了一位当时为了要阻止他去刺这些日本孩子跟家长的这么一个中国人，那这也是一个英雄人物。那这件事情呢，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我们过去也都讲过很多次，而且我总有个不好的预感，觉得这种事情就是会发生，而且还有说乌鸦嘴可能还会有，我真的不希望是这样啊。但是好，那么说到这个我们怎么样接待外来游客，要不要有一些便利的措施啊等等等等。那么有这么一位朋友叫做魏玲珑啊，你的名字好有趣啊。你说到呢，我注意到不少景区指示牌除了有中文和英文语言外，还会有韩文和日文。我不知道指示牌的语言选择谁来决定，以及依据的标准是什么，希望道长或者了解的朋友可以解惑一下。我的家乡在西安， 很多历史人文景点确实东亚来的游客多，甚至多次带朋友看兵马俑，日本游客几乎每次都能看到，所以指示牌出现日韩就很好理解。但像今年五月我在阿勒泰的可可托海和和睦看到景点指示牌，除了中英文外还有韩文，不过没有日文，我就没想明白为什么会出现韩语，我连一个韩国朋友也没见到啊。 OK， 好问题。就拿我稍微熟悉的北京来讲，你有没有注意到北京首都机场啊，你在里面搭那个小列车，在不同航站头之间来往的时候，它的语言的这个指示，语音播放的这个指示，除了中文英文也会有日文和韩文，这个四种语言搭在一起，在很多主要的城市的这种像机场或者是景点啊，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标配，就像你在兵马俑看到的情况一样。为什么是这样呢？是因为首先就像您讲的，日本韩国在我们东北亚文化圈内那么有很多的渊源关系，那么他们这些地方的游客对于我们某些重要景点应该都是很熟悉的。而至于机场呢，则是因为我们会预期北京首都机场成为这个区域内的其中一个枢纽机场，比如日本人也好，韩国人来也好，来了中国之后呢，他因为我们觉得中国将来发展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会有越来越多他们的人要来经商工作，那么而他们要进入中国，从日本韩国过来的话，我们会期待尤其特别进入中国北方的门户就在北京，这是我们的预期，所以我们会有这个安排。那么只不过当年当然现在韩国游客比以前少多了，因为当年我们没有反韩嘛，还没那么反韩，跟韩国关系还没那么糟，我们会有这个预期。那么至于你说到的在新疆的情况，我猜测他们是希望去拉拢韩国游客，吸引韩国游客。我觉得这个地方有景点指示牌有韩文，会不会有另一面，就是新疆的旅游部门或者旅游业人士也在韩国试着要去拓展旅游生意呢？我们觉得可能我们要看到那一面，如果他是同时双腿并行，那我们就能够理解了，也就是说他在韩国比如说一些旅游展啊，或者一些媒体上面登着我们新疆旅行的广告啊，然后小吸引他们过来，而我们这些地方呢也就相应的出现一些韩语的景点指示牌了。会不会是这样我不肯定，但万一不是的话，那又是怎么回事呢？那很有可能只是个想当然，觉得我们要做一个国际旅游的中心，然后我要加上一些我觉得比较富裕的地区会来新疆旅游的话，那会是什么地区呢？在我们附近就找到这些地方，那比较没有，比如说，所以你会明白为什么没有出现中亚地区的一些语言，就我们觉得那个地方纯粹过来玩来旅游观光的人可能没那么多吧，或者消费力没那么大吧。另外有一位朋友呢叫 HD311800C， 就是关于刚才我们说这个游客方便的问题啊，你说其实去年下半年开始这个社会上就很多讨论了，然后今年已经着手解决了，那么你就摘了一篇财新报道的部分如下，就说为了更好满足老年人、外籍来华人员等群体在文旅领域多元化的支付服务需求，央行等四部委要求三星级以及以上的旅游饭店、国家5A 级和 4A 级旅游景区、国家和省级旅游度假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要实现境内外银行卡受理全覆盖。2024年4月9日傍晚，中国人民银行、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重点文旅场所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性的通知。此举是落实3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性的意见。对于提升支付便利性，这个意见提出了多项具体举措，总的原则是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在规模以上的大型商区、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文博物馆、文娱场所、酒店、交通枢纽、站点、医院等重点场所，必须配备受理移动支付、银行卡、现金等必须的软硬件设施，保障消费者自主选择支付方式及工具。 自2023年下半年以来，外籍来华人员等群体支付不便的问题得到国务院高度重视，多个相关部门着手寻求解决方案。哇，这位朋友，您这么有耐性的引了这么一段话，然后后面还告诉我们国务院现在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多个相关部门着手寻求解决方案。我猜你是体制内工作是不是？ OK， 对，我知道现在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否则就很奇怪了嘛，因为我们现在同时向那么多国家单方面的开放来华旅游免签，不可能不做这些事情。但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务院或者我们政府重视的事情相当多，给出的意见也不少，但是这些事情到底怎么样最后能够落实，落实到什么程度，落实到什么地方，落实的速度有多快，那就是另一码事儿了，对不对？我想您就算在体制内也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再来，有位很有趣的朋友啊，叫做猪手，你说：道长你好，我是个六年级的小男生，七月八日就要小考了。虽然我因为是学区房可以直升初中，但初中呢分了重点班、普通班，我想逃离普通班的环境，去接受更好的氛围，更多可以让我学习的同学。但是上重点班要考到4A，也就是语文、数学、英文三科和总分，在全区都可以到 A。而我语文总因为作文在87到90分徘徊，无法上升，而且现在的班级我已经是上层了，没有老师和同学有能力或意愿去再提高我的水平，处在这样一个圈子，我和别人没有共同语言，很痛苦。所以怎样才能提升作文成绩，让我能考上重点班呢？这会不会太难为道长了呢？那或者怎样才能打消自己的想法或对成绩的焦虑呢？又怎样能找到更多可以讨论的人呢？求指教。最后谢谢你啊，为我们家带来了许多欢笑与讨论，也谢谢道长背后默默工作的同事们，再见。谢谢你，我也替我的同事们谢谢你啊，猪手。其实您这个问题问我，真是问错了，真是问到鱼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到大读书从来没有忧虑过这些问题，并不是因为我总是成绩特别好，考得特别好，上了好班，不，我从来都很糟，而且我也不忧虑，我从来没想过逃离一个什么普通班的环境，所以由于我从来没这个焦虑，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慰藉你的这个焦虑，或者甚至尤其不能够教你怎么考上重点班，这我真是无能为力。不过我想说啊，就是您的这一段话里面有一些想法，我觉得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就你觉得逃离普通班的环境，上了重点班，是否一定是您想象的更好的氛围呢？这所谓的更好的氛围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说到啊，你现在在一个普通班级里面，你已经是成绩上是上层了，老师和同学没有能力或意愿去再提高你的水平，老师那边我不肯定啊，也许有的老师就觉得，啊，你的成绩已经全班最好了，你还想提高到什么程度呢？那么但也有的老师总会觉得同学们呢每个人都有进步空间，再怎么好还是可以再进步，也有这种老师啊，我不敢说，但同学我想向你说，你不要期待你的同学有意愿去提高你的成绩水平、学习水平，这是不太可能的。同学们，要不大家一起玩，要不就要顾着自己的状态、自己的成绩，他怎么会有意愿去帮你呢？尤其是我想说，上了重点班，他们更没有意愿。你知道吗？在很多中学的重点班里面，是一个激烈的竞争环境。那种竞争环境，大家不会很有意愿去提高你的水平，也但那个竞争环境从某个角度来讲，对您可能是更好的氛围。为什么呢？你发现人人刻苦读书，人人发愤图强，于是也刺激你，说不定这是对您而言更好的氛围。但是也反过来讲，你跟同学之间的关系会不会仍然是那么融洽呢？大家是不是仍然能够玩在一起呢？是不是仍然能够更平淡的和谐起来呢？这也是一种氛围，对不对？也就是说看你还要考虑什么样的氛围了。再来，你说到提升作文成绩啊，这个我也不太会回答。为什么呢？虽然我已经这辈子写了几百万字的专栏文字啊，我看到现在的中学的作文题目，我会觉得我去考我应该会 考不出来，呵呵，我应该也考不好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教你面对今天的作文考试，所以我只能告诉你，就是你现在你应该再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上重点班是为了什么？是你觉得你想象那样的氛围会对你更友好，大家会能够帮助你学习的更加进步吗？那么再来我要追问的就是，那你为什么学习要那么好？我这句话好像很讨厌，很废话，学习当然要好，还能不好吗？还能要求不好吗？不，我是认真的。你要想清楚，我最终虽然你年纪还不大啊，现在才六年级，但是我看您的这个表述啊，让我觉得您非常早熟，所以您也大概可以到是时候了，就去考虑一下，我最终学是要学什么，我想学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可以给自己的问题。我不能帮助你解决你现在面对的具体困难，但是我建议你有空的时候也开始考虑这种好像比较遥远、比较长远、比较抽象的问题了。希望您别介意啊，朱手，我祝福您如愿以偿。还有一些很有趣的问题啊，但是我看今天就不一定够时间来回应，那我就只好等到下一集节目我们再聊。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听个音乐。那么上次节目结束之后，仍然很多朋友觉得我这个音质不行啊，很糟糕啊。哎呀，说实话，我上次就是因为在做各种的录音实验，用了新设备。那我今天这期节目应该没问题了吧？我用回一个老设备。但是你说到这个音质不好啊，很多人就说你还用直接用手机录音，说不定都好点。这倒是个好办法啊。那种不好呢，就不是要不好了，那个叫做酷了，叫有型了。因为这叫什么呢？因为听过一个音乐名叫 Lo-Fi， 比如说我们平常讲音响叫玩 Hi-Fi， 玩音响叫 Hi-Fi 就是 High Fidelity 的简称嘛，就是高还原高保真，而 Lo-Fi 顾名思义指的就是低保真。那么怎么会有音乐听音乐或者做音乐追求低保真呢？我们平常听音乐的人都会觉得这个唱片越能还原录音室的氛围，演唱会的现场的感觉，还原乐手真实的声音以及他们的弹奏，那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对不对？怎么还要 Lo-Fi 呢？是这样的，在上世纪的90年代之后， Lo-Fi 就变成了颇为流行的一种的音乐风格了，但其实它是源自于上世纪50年代。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呢，有一种想法，就当时有一些音乐人觉得他们不要那么好良好制作的音乐，他们觉得那样子良好制作的音乐会剥夺了音乐的灵魂，剥夺了音乐的 authenticity， 也就本真性。这是所有做音乐评论或者听音乐的人都会执着的一个概念啊，就觉得什么样的音乐是最真诚的，什么样的音乐是最不加修饰的，尤其是摇滚乐跟爵士乐，我们会非常追求这一点。我们觉得一个音乐制作上非常精妙，非常完美，有时候反而会抹煞了摇滚的那种 rawness， 那种粗糙，那种深野，就变得好像不够真诚了。所以当摇滚乐在上世纪的60年代开始大行其道之后，对于 lo-fi 的标榜就越来越成为一个很受瞩目的其中一端了。就很多音乐人呢，就故意的，就是我录音就可以比较粗糙，越简单越好，尤其在后期制作上不要搞那么多，我原来怎么弹怎么唱就直接出来，那就最对了。那么再到后来呢，就演变成现在，比如说现在不是还很多人在听卡带吗？是不是卡带明明不是一种很好的音乐载体，你就算不喜欢数字音乐，不喜欢 digital music， 你也听黑胶啊，你干嘛听卡带呢？但是卡带今天就给人一种格外的那种 DIY 的感觉， do it yourself 感觉，它出来的结果也就格外的 lo-fi， 就是自己家啊，拿个录音机用卡带来录我们录下来的这些曲子。哇，这个不就是最简单最朴素最直接的办法吗？而卡带今天听的人又那么少，谁家里头还有卡带机呢？那么因此我这个音乐不就显得更加的另类，更加的小众了吗？而这本来就是我要打进的一个听众群啊，用这样的方式跟我的听众沟通，这难道不是很对吗？那么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讲了这么半天啊，是说啊， 这个做节目说不定也可以 lo-fi 一点。我今天就来介绍一个最初是以 lo-fi 闻名起家的一个乐队，一个青岛的独立乐队叫靴腿，蛮有意思的。靴腿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是翻译是一个英文 The Bullets。 Bullets 是什么呢？它指的是音乐圈里面，如果你听音乐的话就知道有种唱片，有种专辑叫 Bullets， 它指的就是一种，其实算严格讲叫非法，但实际上往往都在处在灰色地带的私自的录音。最简单的情况就是，比如说你在去个音乐会现场，你在那个音乐会现场你录了人家的整个现场，然后你录下来了，还把这东西灌成唱片了，然后拿去发行，拿去卖钱了，这样的唱片就叫 bootleg。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几件事。第一，这在我们今天概念来看的话，那就是盗版嘛，不就是人家乐队没授权给你，你怎么能够私自录音，还去拿去分享也都不好了，你还要拿去卖呢，这不是很不对吗？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由于它是这样私下录音啊，往往我们在音质上面、制作上面也不能有太高的要求，所以它出来的感觉也就稍微的粗糙一些。那么第三，也就更 lo-fi 一些了，所以 lo-fi 跟 bullets 是有一点点关系的。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由于它是这么录回来的唱片，那么这些唱片呢，可能是那个乐队或者那些音乐人他们在演唱或者演奏的时候没有想过要录音专门发行一个演唱会的现场唱片，没有想过要另外拿出去卖的。那么这样子下来，你的这张唱做出来这个唱片这个专辑不就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产品吗？但又不列入那个音乐人那个乐团的正式出版的专辑名单之内，它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些乐迷心目中要收集的东西。比如说以前我年轻听音乐的时候就买过很多这种 bullets， 因为都是一些我很喜欢的乐团或者乐队的演奏，但是那些乐团乐队的某些重要的，当时后面看评论大家都说是神演出的那些演出，它偏偏当时没有录音，或者录了音也没出唱片，那就要靠听这些 bullets。因为在这 bullets 里面你还会听到这些音乐人这些乐手在现场演奏演出的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变奏，不同的版本，有时候他们会加一些歌是自己写的歌，从来没灌录过唱片，有时候是演奏别人的歌，他们也没放进自己的唱片，但是你在 bullets 里面就能听到，所以我们会去买 bullets， 是一些乐迷会干的事儿啊。好，那么在历史上第一张这样的 bullet 唱片，那就大名鼎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Bob Dylan， 他在1969年的时候流出了一张唱片，是他的录音室里面在录一些东西的时候流出来的，叫做 Great White Wonder。 那么这是第一张，就当时已经很受好评。再来第二张真正让这种形式大红特红的呢，是同年的年底 Rolling Stones 滚石乐队有一个在北美美国巡回的一个演唱会，叫做 Liver Than You Ever Be。Liver Than You Ever Be，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演唱会。然后这个演唱会上面就有人录音，录音之后还拿来出唱片了。那么当时这个录音的这帮哥们呢，用偷偷带进去现场录音的那个设备竟然还都不错。那么最后他们成立一间公司叫 TMQ， 也意思就是 Trademark of Quality， 还标榜自己是有 quality 的呢，然后就专门干这些事儿。而 Rolling Stone 这张唱片则是一张大红特红的唱片，不是 Rolling Stone 自己的哦，是这个 Trademark of Quality 这个公司偷偷录了一个现场音乐会哦。它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好到当年那个杂志啊，摇滚杂志 Rolling Stone 专门给评论，而且给了很高的评价，然后就成了很多乐迷呢，尤其是 Rolling Stone 乐迷呢必须收集的一张俊品。那么慢慢的再后来呢，有一些乐队啊就觉得算了，那么你们出了 bullet， 我最后我还是要出一张自己正版的，那么好抵消你的这个市场影响力。但是乐迷很多时候还是会喜欢那个粗糙的思路的这种 bullets 版本，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它更弱、更真实、更有那种我刚刚说的本真性 authenticity， 是不是？哎呀，我又扯了半天。这个 bullets 为什么？再多补充一个，为什么这种唱片叫 bullets 啊？靴腿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美国上世纪的初的时候啊，曾经有段期间有禁酒令，你知道，当然清教徒当道。那么觉得喝酒这样事情呢是败坏道德风俗，带来社会治安的问题，全面禁酒。 但是你全面禁酒，还是很多人要喝酒啊，对不对？那怎么办？就很多人私酿一些酒。那么比如说私酿威士忌，那这个私酿的威士忌，我怎么样去把它带出去买卖呢？我把它们一瓶一瓶威士忌放在那个长靴里头，表面上你看像靴子，其实里面是酒，里面放了一瓶瓶酒在里头啊。那慢慢的，私酿的这种威士忌就叫或者私酿酒就叫做 bootless， 那么衍生出来就是我私自来做的这种好像不合法的音乐啊，这就叫做 bootless 啊。好，那么这个青岛乐队呢，靴腿他们就很 low 发。至少在一开始啊，因为他们后面呢，你就看得出来，他们现在的唱片，我觉得制作上呢是好多了，应该不像他们一开始那么原始。他们怎么个原始法呢？他们当初他们玩的这个音乐，有人会认为就是一种邓鞋音乐啊 ，shoegazing。我以前曾经介绍过，我记得我们八分半开始之后，也有朋友留言问我喜不喜欢，能不能介绍。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这一对，很多人认为是 shoegazing， 但是又同时又很 lofi 的这个青岛靴腿。他怎么 lofi 呢？他在2019年的时候出第一张专辑，这个专辑就是个卡带啊，没错，就是卡带，叫做 I Feel Good 这个卡带。这个卡带的里面的音乐是怎么录制的呢？就他们直接用手机插上他们的乐器，直接这么来录。我相信他们当时唱歌，里面那个歌声，那个麦克风，可能就跟我现在这个一样。我这个麦克风用来做播客，这样子勉强跟你说话还行。你要拿去正儿八经做唱片的录音，我会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对不对？但是他们就是这么干了。那么我就介绍他们最早的这张专辑《I Feel Good》里面的一首歌送给你。